在快节奏的城市里，有时你也可以放慢脚步，沐浴慵懒的午后阳光，走走停停，触碰温暖的红色砖墙，让我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乐享下午茶，周一到周四下午3:18到4:00，一起寻找生活的意义。 北京时间下午的3:18，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4.5 北京新闻广播的乐享下午茶，每个周一到周四下午的3:18到4:00，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我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和回放。今天我们的节目来到你的故事谁的歌，每个周二的晚间我都会邀请大家来我的微博点歌，留下你的心情或者是故事，在周三的下午茶时光一起来听歌分享心情。此刻如果你也在听，欢迎你通过微博告诉我，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就可以找到我的微博了。置顶微博可以来到我们的粉丝二群，第二条微博昨天的追雨是今天的直播帖。首先关注几条来自于北京新闻广播民生类的资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新落成的北京国际戏剧中心今天会正式的我看一下啊，是我们下午3:00的连线，那应该是明天正式开幕。仁义的传统剧目呢，日出会作为开幕大戏正式亮相。新建成的戏剧中心包括的设施以及相关的服务功能，大家可以通过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发回的报道详细了解一下。从今天开始呢，铁路12306网站进行的适老化及无障碍改造相关功能正式上线运行了。为了老年人以及障碍人士线上购火车票更加的便利，同时呢12306的手机 APP 适老化无障碍功能也正在进行测试准备，将会在9月上旬上线运行。同样从今天开始，非营运小型微型载客汽车二手车交易登记跨省通办措施在本市正式实施了。实施了这样一个政策之后呢，依托4项网办便利措施，购车人可以选择在车辆转入地直接办理交易登记手续，无需在两地往返了。9月1号，今天有很多的事情会发生在一个月的第一天。当然了，更重要的是北京的中小学生开学了，深受归笼的好消息已经持续了本周我们节目贯穿始终啊。感觉小熊说九月的第一天开启了新的一个月，你昨天是不是还在粉丝群里面提醒我们，2021年剩下的1/3要开始了。然后呢，他说不知道年初的计划能不能完成了。但是我要提醒你啊，还没有到最后一个季度，我们现在还在3季度的最后一个月。豆子优123说，最近一直都没有点歌，就是在听歌，为什么呢？我想听听哪首歌可以荣幸的进入我的歌单。好的，今天的歌曲呢，从时间线来说和大家的心情方面来说都非常的丰富，我也想了解一下哪首歌可以荣幸的进入你接下来一段时间的歌单呢。好，九月份的第一天，除了开学这样一个好消息之外呢，今天很开心在我们 节目正好周三的板块迎来了9月1号，所以就有两位朋友要送出生日的祝福。凝望小小说，开学的第一天恰逢是我好朋友的生日，我想点一首浪花兄弟的想你就写信，祝愿他开开心心做自己，健健康康过好每一天，继续温暖美好，万事胜意。也祝愿新开学的各位同学们学得用心，玩得开心。谢谢你的祝福，也希望你要送给的这位好朋友此刻正在听我们的节目，把这份思念带给他，祝福带给他，祝你生日快乐。来听浪花兄弟，想你就写信。各位听歌如果也有感触，可以来到微博告诉我，搜索主持人江夏这五个字就可以找到我的微博了。长江的江，夏天的夏。 看你在摇一生只为情，一个人在客厅，只剩下笔努力的光影，木材在燃烧的声音，画面像离家时的风景，我那年的决定，许下的愿望都很好听，泪却红了眼睛。你说想哭就弹琴，想起你就写信，情绪来了就不用太安静。你说爱了就确定，累了就别任性，原来感觉是如此亲近。 许下的愿望都很好听，你说想哭就弹琴，想起你就写信，情绪来了就不用太安静，原来感觉是如此亲近。很周杰伦的一首歌，是由他作曲的。凝望小小想要祝福的这位朋友，你听到了吗？当然也要把更多的祝福都送给今天 昂首走进了校园的很多的新生们。我今天在朋友圈里面看到很多的宝爸宝妈们都在纪念自己的孩子，第一次走进幼儿园，第一次走进小学，第一次走进中学，开始人生不同的阶段，多美好啊。哎，我在想9月1号过生日的朋友，以往在做学生的时候，学生时代是不是也很幸福？开学第一天难免会有对暑假的不舍，但是哎，一想到又可以跟同学们一起过生日，哦，这个兴奋点好像跟大家会不太一样啊。同样呢，今天是很多新的开始，很值得纪念的一天。更重要的是，在我们节目里面有一位老的听众，李老先生，他说9月1号也是我老伴儿的生日，我们共同相依相伴近60年了，想要点一首林子祥、叶倩文的《选择》送给我的老伴儿，感谢他风风雨雨，永远默默伴着我度过了各种生活的坎坷，希望老伴儿身体越来越好。也祝福李老先生的老伴儿，我应该叫阿姨啊，生日快乐，身体健健康康，越来越好。而且真的很幸福啊，相伴近60年，已经走过了金婚，马上就会迎来钻石婚。你看这个美好的形容，钻石一样坚固、忠诚、美好。接下来我们就来听这首很经典的老歌《选择》，也代表了很多爱人、恋人、伴侣这些年在内心无数次的感慨的那个心声。当初的选择真的很对。如果你也在听歌，欢迎你此刻来告诉我，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就可以加入到乐享下午茶的互动行列啦。 我选择了你，你选择了我。 首选择送给李老先生的老伴儿，再一次的祝愿您生日快乐，身体健康。我刚才在我们的粉丝二群里面说，也不知道我这个提前的祝福提的对不对啊，提前祝算十分快乐。我首遇见说这首选择真的很适合李老先生，对我们生活在一起然后这么长的时间，太知道哪一首歌什么样的歌词和旋律在这个特殊的日子时刻才最适合自己，所以李老自己点的这首歌非常的适合他的生活。小熊说，生活也许平静似水，也许惊涛骇浪，也许异彩纷呈，也许起乱如麻，有一个值得陪伴一生的人就是幸福。也希望大家通过这首歌，通过相伴了近60年的这一对夫妇的爱情，可以内心暖暖的，满满的幸福感。好啦，刚才是送出了两份来自于9月1号的生日祝福。同时呢，我想肯定也不止这两位朋友，比方说在听我们节目的不太知道点歌这个规则的朋友，哎呀，想到说我有朋友今天过生日，好像此刻也发给他听，有这样一份特别的生日祝福，没有关系，已经知道了这样一个方式了。关注我的微博之后，如果你有这样的心情，欢迎你提前告诉我。周二的晚间是我们的点歌时间，此刻可以通过主持人江夏的微博找到我，来跟我们聊天。接下来要为好久都没有来报道的铁粉标都已经不在的 Vivian 同学来点歌。他说最近工作真的是很忙很累啊，也只有晚上下班了，加完班以后回家才能够来听节目的回放，找到一份解压的心情。那希望今天你在听回放的时候也可以觉得很放松。另外此刻在医院里面陪护的方然同学也说，让我安安静静的享受这40分钟吧。好的，你的这份心情也可以到评论区来告诉我。 Vivian 说好久没有点歌了，九月了冒个泡吧，点一首最近很火的 Love You Right。 第一次听的时候呢，就想起了那首苏格兰的老歌，越听越有感觉，相信友谊也像这首歌一样长长久久。你看在选择这首歌之后，我们来听这首 Love You Right， 好好爱你，是不是也很契合主题？哎，我们的歌单就是这么的有顺序有编排啊，这是为什么一定要大家提前来点歌的原因。好了，来听歌吧。 Too many times, too many lights, but don't wanna quit. And all these regrets, breaking my heart, falling apart, making a mess. Remember we were 18, it was so amazing, and I made a mistake, and you never forgave me, but you look like I'm in love with you. I swear it's true, even when I make you cry. But we hurt the ones we love the most. I wish I knew the reasons why. I'm so far beyond my second chance. and it's getting old. I feel so low, just wanna come home. Remember we were 18, it was so amazing when you tried to save me. Now you hate me, but you look like an angel sitting across the table looking at me. And all I know is I'm in love with you. I swear it's true, even when I make you cry. For we are the ones we love the most. I wish I knew the reasons why. Wish I knew the reasons why. I'm so far beyond my second chance. I've been lost for most of my life, but you're making me a better man. I'm gonna learn to love you right. 好了，在 Love You Right 之后呢，我们要紧接着来听到的就是月亮要听的，来自于江山梦里水乡。他说两年没有回家了，听这首歌很触动，这首歌呢也要为我而点，谢谢你。他说因为知道我是武汉人，一个有水的城市啊。这首歌也好久没有听了， Vivian 说超过三个月了，对，可以第二次播放了。我们先来听歌，然后再说心情吧。 些缠绵的往事，化作一缕青烟，已消失在远方。暖暖的午后，闪过一片片粉红的衣裳，谁也带不走那扇古老的窗。玲珑少年在岸上，守候一生的时光，为何没能做个你盼望的新娘？

是什么来，空劳一多，再多一次又如何？若没有分别痛苦时刻，你就不会珍惜我。千山万水脚下过，一缕青丝缠不脱，纵然此时候情薄，心里话儿向谁说？ 在旅途，李玲玉的版本，90年的版本。莫守一见说，这首歌我也点过，肯定超仨月了吧？因为我印象当中，3个月之内你们点的歌，我应该都还是就是很新鲜的那样一个印象。而且呢，我确实在节目当中是第一次播出这个版本，之前我就找来找去都是找的，《夏洛特烦恼》那个电影里边的那个翻唱的版本。因为当时觉得那一版也还不错，然后今天听了李玲玉的版本呢，我觉得又别有味道，这是他的这个尾音对吧，也是不一样的。其实同一首歌如果真的我们以3个月一个季度为时限的话呢，大家也可以尝试着，比如说最近你听到了一个不同的版本，或者你发现他原来他的原唱是另外一个版本，你觉得也很不错，我们也可以再翻回来，经典的歌久听不衰嘛，对不对？然后呢，掌雀同学说想要听我清唱我们的片尾曲，就是我自己的那首歌《下午茶》，是我名字的这个夏天的夏啊。这个呢，我确实很想把这个保留节目继续的保留下去。如果在2021年剩下的1/3里面，我们有机会做一场跟听众的互动的这样的见面会的话，我再来现场版好不好？好了，接下来放呆呆小熊的歌喽。他说又是一年9月9，思乡的人在外头努力打拼为生活，想念亲人心难受。九月来了，想把陈少华的这首9月9的9送给因为某些原因不能够总是回家乡看望父母亲人的朋友们，希望大家能够常回家看看，也要多关心家里的父母亲人们哦。愿大家每天都平平安安，快快乐乐。对，马上你看10月份的时候我们会迎来重阳节，进入9月份，尤其进入秋天，好像除了大家有一些思念的情绪啊，微微悲伤的情绪在里面，更多的呢也是因为一年过去1/3了，很多人也在想哦，好像今年回家的时间又很少，在过去的这1/3的时光里面也没有多少时间陪伴父母和家人。那我们就来先听这首9月9的9，然后呢 也希望大家可以，如果在接下来的像中秋的小长假呀，十一的长假，有机会有时间的话，多回家看看。嗯，这首歌也好久好久好久没听过了。还有一点点时间，可以来微博给我留言，搜索主持人江夏这五个字就可以找到我啦。长江的江，夏天的夏。 又是九月九，重阳夜，难聚首，思乡的人儿漂流在外头。又是九月九，愁更愁，情更忧，回家的大蒜始终在心头。倒在家门口，走走走走走啊走，走到九月九，他乡没有烈酒，没有往后。走走走走走啊走，走到九月九，家中才有自由，才有九月九。 这首老歌听着真的是会不自觉的要跟唱，而且可能接下来比方说你下班路上很长一段时间都会不自觉的哼起这个旋律，对不对？很洗脑。九月九的九，今天其实时间不太够了，我们有很多的朋友都点了歌，比如说番茄同学说夏去秋来，还是喜欢夏天，因为是展示自己最美的季节。跟我一样，我也很喜欢夏天，所以他想听到一首陈奕迅的《不期而遇的夏天》，下周安排好吗？还有长兴同学想要点一首《天梯》，我说那故事是什么呢？他说中年人哪来的故事？我说中年人不是才有故事吗？总之你没有写下你的故事，今天就没有放出这首歌。最后我们以一首李玉刚的《万江》结束今天的节目。凤凰同学说心情不错，风和日丽，下午也没有什么事儿，可以专心听节目。听什么节目呢？乐享下午茶呀。后面超级夸张的对我的夸赞我就不念了，我怕大家以为是假的。好了，在万江这首歌声当中结束今天的节目，稍后播出的是整点快报，明天下午的3:18到了我们每 个月的第一个周四戏剧推荐，喜欢看戏的朋友们明天来听节目吧，明天见。 红日一升在东方，七大道门下光，我何其心生与你怀，唱一杯血流淌，南通当佛共享，听里起了脊梁，五国万疆一人爱，千年不灭的信仰。 夜苍天，只羡一角日与月悠长，花大地，只花一隅山与河无恙，观万古，上下五千年天地供养，唯炎黄，心坦荡，一身到四方。浮流光，一砖一瓦，岁月尽红墙，叹枯荣，一花一木碑。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